罗大佑加上陈淑桦，华语歌坛绝对的天王天后的组合，但是我觉得天王天后的名号显然不足以用来形容这两位歌手对于流行歌坛的贡献。听到的是经典的歌曲，叫做《滚滚红尘》。《滚滚红尘》之后继续黄大炜《乘着风》。 当你想念我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不再想你。当你忘记我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也忘记你。无论我何在，爱总是抓着你的右手，爱总是张开你的手。在风中我想你，在风中看你，乘着风，乘着风。我可以靠近你的脸，我可以感觉到你乘着风。决定不跟我走的时候，不要以为我曾放弃你，无论你何在，爱总是抓着你的右手，爱总是张开你的手。 正在收听到的是王晶放音乐，接下来这段时间当中的歌曲，希望可以在路上的你感觉到好的心情。好，我们继续来听，这是蔡琴《一场游戏一场梦》。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

成空，无人港口无情风。我的眼神随波逐流，被你拖着走，不想就此罢手，想不透。然而却孤独，寂寞公路频频回顾来时路，你像浓雾，我就好像一棵相思树，没有谁为谁停住脚步，要抓抓不住，狠不下心，狠不了你，你早就不是我的你。冰上的火渐渐微弱，融化了我淹没我。狠不下心，狠不了你，我早就应该要清醒。一年四季四个冬季，一滴眼泪是个你。 黄品源，我们常常呢都只能在综艺节目当中才能够看到他的身影，而当年的那些歌，包括小薇，包括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都留在了我们对于音乐和感动的记忆当中。刚才听到这首歌叫做狠不下心，而继续是爱尔兰的民谣女歌手 Carol Dillon 在她的个人第一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 Black is the color。 Black is the color of my true love's hair，I 各自文化背景的不同，各自认知的不同，对于民谣这个词的把握也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在欧美听到的民谣和我们曾经最贴近的校园民谣呢，是完全不同的感觉。校园民谣风行的时代，是因为那些故事曾经如此贴近的都发生在过我们的生活当中。继续接下来的歌曲，郭品超因为偶像剧的演出而晋升到歌手的行列当中，第二张唱片的歌曲叫做《同行》。 如果我走过地球，能牵着你这一双手，如果有一万个路口，可是你一样的跟着我，黑夜不会把爱吞没，除非你放开了我。你问我爱情是什么，我一直不太会说，我希望我像围巾一样把你的冬天都赶走，在每个你想流泪的夜晚，我会用力握住你的手。从前你被偷的爱，我也会替你找回来，我会在，会保护你的未来，再困难也不要分开。風遠ゆきのあの夜、一緒に最後へ歩く、一起把沙漠走成一条河流，不要放手一分钟，今天到永久，现在到以后，我们同行，别放手。 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我的心情叫做失落，我的愿望叫做解脱，我的眼泪叫做松弛，按耐不住叫做脆弱，爱恨就叫做沉默，承受不了叫做寂寞，我的现在不知所措。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是两个三个还是更多更多？欢乐会有几个，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你喜欢的会有几个，你喜欢的很多很多，有没有我？ 刚才的歌曲来自周华健，叫做你喜欢的会有几个，比较早期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周华健早期或者后期表达的东西呢，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他的方式也依旧固我，但是就是这样的坚持，让很多人呢依旧周而复始的喜欢周华健。继续李心洁 Don't Make Me Cry。 没有谁说谎，风吹乱了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手牵手，你都还说都 刚才呢是小镇里的姑娘和属于她的爱情，这首歌是来自陶喆的歌，继续是这首许美静的作品，可谓深入人心，但是许美静的样子是不是已经渐渐的在你的脑袋当中越来越模糊，这首歌叫做铁窗。今天的王晶放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我的心早已经一片黑暗，在你有什么事可以点燃，我只剩眼角的一滴泪光，怎能把这世界照亮，对你的恨已经慢慢燃烧，对你的爱依旧无法衡量，在原谅感觉是伤伤伤，我以为你给了我一些希望，我伸出手却只是冰冷铁窗，若现实它总叫人更加悲伤，就让我在回忆里继续梦幻，我以在梦醒后却只是冰冷铁窗，若现实它能叫人更加勇敢，就让我在地狱里等待天堂， 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两修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

纵然你将离我远去，有意相信你我心底，我在这默默祝福你，祝福你能有好运气，去一个县的地气，帮助你奠定事业机，没有什么好送给你，送你一首自己谱的曲， 陪不 说爱不